是 Lemon Tree。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我国多省份启动2018年高考报名，一些省份的报考条件有所改变，如青海允许具有高级中等学校毕业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参加普通高考报名，内蒙古高考将取消体育、中学生学科自治区及优秀学生等5个加分项目，全球首艘2000吨级纯电动船下水，充电2小时跑80公里，在航行中全程不消耗燃油，实现碳硫等废气污染物及 PM2.5 颗粒零排放，达到绿色船舶最高等级。近日，智利探险团队宣布找到了95年前在智利北部沿海沉没的蒸汽船伊塔塔号。探险团队表示要将此沉船故事拍摄成一部科幻片。法国巴比松画派作品首次成体亮相北京，其中展出了该画派极具代表性的20余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像卢梭、雅克、迪亚兹、杜比尼等人的作品均在展览名列中。北京17个政府特聘岗全球招聘，其中包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等4个政府特聘岗位需求，和朝阳海淀等10个区政府提出的13个政府特聘岗位需求，薪酬标准和国际接轨。近日，北京市首家社保帮办中心在东城区成立，对于初次办理社保业务不能准确掌握社保经办要求等的人员，给出专门服务，协助其一次性办结业务。歌手500将在大连带来2017500 China Blue 摇滚全经典之全面对决演唱会，演唱会保留了以往演唱会的经典曲目，同时将加入一些新曲目，如新专辑中的丁子花、放浪舞者等歌曲。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英奇。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二，经历了双十一的一场大战呢，接下来是不是要吃土了？不过今天务必要打起精神来，因为在本周开始，除了没钱，还有更严酷的降温等着你哦。今天呢，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西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优。夜间到白天最低气温-4度左右，明天的气温预计在8度，最低气温-2度左右。初冬季节，阳光较弱，体感就是阴冷阴冷的啦。咱们除了出门注意添衣保暖以外呢，在室内也要注意适当采取措施，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及体弱人群，使用电器取暖时还请注意用电安全和防火哦。今天适宜穿棉衣、薄冬衣类的衣服，天气干燥，吃些梨能够养生润燥还润肺，还具有降火去秋燥和治疗咳嗽等作用，蒸熟榨汁的食用方法都可以。今天的阳光不错，较适宜擦洗汽车，虽然紫外线没有那么强烈，但外出需要涂抹中倍数的防晒霜。帝都已经开启了零下模式，趁叶子还没落光，赶紧出去溜达溜达。这两天的北京经常被誉为最美的北京，香山的红叶、钓鱼台的银杏大道都被蜂拥而至，但老北京胡同的秋天才是更接地气的秋天。比如你可以去雨儿胡同享受老北京的质朴，而理发铺和副食商品店、烤串的大叔、放学的孩子、遛狗的大妈都是十几年前的胡同模样。而雨儿胡同直通玉河，11月份的古道河寂静美好，是享受午后时光的好地方。 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可能你还在纠结冬季去哪儿玩好呢？冬季赏雪景、看骆驼、泡温泉应该是最舒适的过法了。赤峰乌兰布统冰雪穿越是冬季旅游不错的选择，来听一下赤峰旅游方面的负责人是怎么说的吧。 如果你错过了赤峰乌兰布统的金秋，就一定要穿越冬季的乌兰布统期，体验雪地驾驶的乐趣，在这里还可以拍美丽的雪景。每年大约在11月以后到来年的3月份，平均积雪在15公分以上，这个季节过来呢，可以欣赏蛤蟆坝、小河头、风车镇等美景。在观赏克什克腾的冬日美景，体验冰雪娱乐的刺激后，一定要到热水泡一下温泉，可以驱赶一身的疲惫。达里湖是内蒙古的第二大湖泊，每年的12月中下旬气温下降到-20°，湖面的冰层厚度达到50厘米，会有一年一度的达里湖冬季捕鱼，这是我们这里重要的观光活动之一。在克什克腾旗草原，骆驼也是牧民们最好的朋友，每年的达尔罕宁驼文化节都有近千名牧民身着节日盛装。如果听友们选择冬天来赤峰自驾游的话，最好穿防滑雪地鞋，不要穿单皮鞋，否则很容易冻上双脚。在北方寒冷干燥的地区，常常会感到口渴，建议大家带一些润喉片，以便在旅游途中服用。大家最好穿一套棉内衣，然后穿羊毛毛衣和毛裤，最后穿上棉大衣。总之，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来到这里肯定不会后悔。 冬季的乌兰布统，美得动人心弦。今年冬天，还自己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打算去乌兰布统吗？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音琪，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经典歌曲呢，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定义，也许好听的就是经典的，也许是年代的久远奠定了歌曲的经典度。那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1997年的歌坛都有什么你熟知的经典歌曲吗？现在距1997年那个时代一转眼就是20年了，20年过去了，1997年还是那么的让人怀念。那一年流行乐坛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乐坛的1997年。1997年呢，被称为王菲年。当时王菲呢，是以6000万港币的天价签约了百代唱片，而成为亚洲最贵的女歌手。香港娱乐圈开始走下坡路的97年呢，却是王菲独尊华语歌坛20年不倒的开始。王菲在这一年发行粤语专辑《玩具》和国语专辑《王菲》，这两张大碟都是流行音乐史上的著名之作。当时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人间》《闷》等都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流行金曲，至今都仍被奉为经典。 Thank you.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喜欢。 我喜欢。 有一脸忧。 我喜欢。 就这样被你征服。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我们只喜欢挑剔的耳朵，用我们的挑剔助您脱颖而出。 想听经典好音乐，听 FM969。想做品质好广告，选 FM969。 FM969让选择变得简单。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华人地区最受欢迎台湾女歌手孟庭苇，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其经典作品《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经久不衰，传唱至今。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这位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欢迎回来。1997年的香港乐坛当时在走下坡路，而内地乐坛呢则悄悄的崛起。那一年呢，当红歌手杨钰莹、黄格选、林依轮们都悄悄发生了变化。杨钰莹宣布退出歌坛，而林依轮开始尝试舞曲。当时北京呢就成为音乐产业的主要城市。那一年内地乐坛也出现了很多金曲。年初的时候，歌手李娜唱红了《女人是老虎》，其流行程度不亚于现今的小苹果。李娜把这首歌演绎的曲调诙谐幽默，节奏轻松活泼，把这首歌赋予了神曲的级别。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要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呀躲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自揣，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要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呀。

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只想不做是大多数烦恼的根源，而根治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少空想多行动。一旦认定了就要去做一件事，就必须用持续有效的行动去代替心中的愿望。事实上呢，人不可能没有烦恼，正如叔本华所说的，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须的。我们不仅要有想法，更要行动。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音琪。当我们有了一个确切的想法后，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 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九精英有话说， 九零后还是很有魄力的，感觉不行了再继续重来嘛。这人活着一辈子，平平淡淡过一辈子还不如轰轰烈烈的过一生。 我喜欢一句话叫乐在其中，

手，为何热爱上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可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风，原来是那么深爱你，只挤伴着我最热的心，像我最热的心痛，